还离不开种种困忧，勉强去掩饰失意的感觉，再次听到昨日的冷嘲，徘徊于街中恐怕只得孤独，寻回思忆中的碎片，便作了一堆草芥。 唱这首歌，我愿你也彼此珍惜。